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第二家瑞麟旗舰店即将开业了，地址是北京市南花市大街15号新景家园东门旁，记好了，是北京市南花市大街15号新景家园东门旁，1月12日盛大开业。今天凡是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报名参加开业庆典的朋友，都将免费获得2件新年礼包。 没错啊，现在起只要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报名成功，1月12号北京第二家的旗舰店开业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凭借我们的报名号码免费领取一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 是 还有2斤装的新疆大枣。那报名时间是9号、10号、11号、12号，仅此4天，每档活动呢也只有100位朋友可以享受到免费领取的名额。 对，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说呢，听你们的节目有段时间了，第一次喝瑞麟羊奶粉还是在专卖店里喝的，工作人员很热情，给我倒了满满一杯的羊奶，特别香，一点膻味都没有。 嗯， 喝一口啊，感觉就是小时候喝过的奶一样，而且呢晃一晃还有一层奶皮，所以啊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喝。听说呢现在北京已经开了第二家的旗舰店了， 是 我该怎么坐车去呢？ 哎，重点问题重点回答。如果说您就住在阳城区的话呢，那就太方便了。 哦， 就在阳城区南花市大街15号新景家园东门旁。如果是坐公交的话，可以坐12路到南花市大街下，8路到小市口下，23路、57路到培兴街下，或者是43、29、39、59路到东便门下就可以了。 嗯， 坐地铁的朋友可以乘坐7号线广渠门内下西北出口，又或者呢是5号线瓷器口下东北出口。 嗯， 当然了，如果没听清楚，很简单，您只要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详情可以咨询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没错了，细算一下呢，瑞麟羊奶粉在北京推荐啊，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随着第一家瑞麟旗舰店开业至今呢，已经服务了成千上万的北京家庭。羊奶是基础奶源，尤其是冬季，满大街都是羊肉汤馆、涮羊肉、羊肉夹馍。要是每天都能喝一杯羊奶粉的话，那生活岂不是更加美味了？ 嗯， 所以呢，趁着第二家瑞麟旗舰店开业，咱们啊免费领羊奶粉试一试。4007106108，4007106108。 还不止啊，还有新疆大枣也是免费赠送的， 对， 而且一送就是2斤哦。天冷了，正是大家吃红枣的好时节，熬粥、炖汤、泡茶、泡酒、打豆浆，或者是放到办公室里，饿了馋了当零食吃都可以。那今天呢，整整2斤装的新疆大枣，还有瑞麟羊奶粉一盒，全部都是只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就免费送。电话是全部满线，如果大家打不进来的话呢，请一定要耐心重播，因为今天是免费送羊奶粉，再免费送新疆正宗大枣，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大家不要错打漏播了。 是 北京的瑞麟第二家旗舰店开业，1月12号13号的开业盛典，诚邀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参加。那地点呢就在阳城区南花市大街15号新景家园东门旁边，交通呢也非常便利，可以坐8路、12路、23路、57路、43路、29路、39路、59路等等的公交线路，或者呢地铁可以坐7号线到广渠门内下西北出口，又或者是5号线到瓷器口下东北出口，都可以来找得到。报名热线再次播报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现在呢40071061084007106108的热线真的太火爆了，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结合着冬季啊，哪些系统疾病啊在这时候啊容易加重啊容易发生啊，我们和姚老师啊一起和大家进行了讨论。嗯，今天我们继续啊，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谈了冬季易发的胃肠性疾病，其中呢和大家谈了这个虚寒性胃痛和食积性胃痛，还和大家谈了怎么去解决这两种胃痛的一些方法。 对，这个主要应该结合着冬季啊，我们重点应该讲什么呢这个虚寒性的这是它的侧重点，是吧？大家一定要摘出来重要的另外方法也要摘出来，是不是？你比如说吃饭先喝汤，汤里加点姜，你记住这句话。 我们记住了。 哎，另外呢你还可以经常吃些熬菜啊炖肉里的姜片呢。 对。 是不是？其他呢我们也附带着说一些其他类型的，是不是？ 嗯。 我们又说了这个吃了过饱了造成了肠胃瘀滞了也就是说我们食积了，是不是？这类的这类的也应该提一提。为什么呢冬天我们的活动量少，有些人说冬令进补就一个吃呗所以吃了以后呢超出了我们的吸收消化排出这个量造成了肠胃的淤积了。这个呢也应该提示提示，是吧？ 对。 后来呢咱们姚老师又说说还有其他的其他的我们就不在这个冬季养生作为重点了，是不是？我们在呢讲这个长夏脾胃病的时候，后天之本的时候我们再做详细的叙述。但是呢有些朋友说了我口经常口臭口酸呐，口苦啊， 口黏呐，口甜呐。 我们也顺便给大家说一说，是不是？说比较常见的吧，好不好？ 好。 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口酸，吐酸水这什么情况还打嗝。这个特别容易产生了反流性食道炎这个要注意吐出来可酸了，是不是？这是说什么呢这个胃气啊应该下行，是不是？应该下行，它怎么反上来了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肝气不舒肝喜挑达。什么叫肝喜挑达呀？这肝气必须得顺畅就如春天呢这个河边的杨柳一样，春风一吹拂，上下摇摆，它不能受制，是这样的，我们一生气一着急，怎么样？这个气就往上冲， 是肝的问题， 冲完了以后呢，它会呢夹着这个胃气上逆， 造成的这个反酸， 对，它是这样的。所以这五脏必须得和如果不和这就是不和了，左邻右舍不和了， 就出现了这个一些病的症兆了。 对了，是这样的情况。还有些人呢口苦在临床上比较多。 是的。 是吧？这个我们也顺便说说那口苦是什么是哪儿出现问题了？ 和胆有关吧。 就是胆有问题，是吧？大家都知道胆汁是什么的，胆汁是苦的。 对。 是不是？过去有个偏方小孩这个得了什么病百日咳找那个白公鸡那个鸡 鸡蛋啊，搁上小米儿，啊，在房檐下呢阴干了它，啊，把那个胆汁啊都让那个小米儿啊都吸收净了，然后呢把小米儿呢再压成面儿，铺着面儿呢喝。 哦， 哎，哎呀，可苦了，胆汁嘛， 嗯， 所以呢就说我们出现了口苦啊，就说胆的疏泄，哎，这个功能发生了问题了。这怎么办呢？这往往都由于情志啊，这以前我们都说过啊，情志七情容易造成疾病的发生，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的。 哎，所以我们要这个把以前学过的啊一些知识呢啊，我们要交融在一起啊，全面的来分析啊。像这个啊要怎么办呢？首先从精神上啊，不管是你是口酸啊口苦啊，是吧，都应该从精神上情志方面进行调理啊。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食疗，我们说了吗啊，有火的啊，哎，你可以吃点什么呢？萝卜， 嗯， 啊，萝卜。另外呢你泡脚的时候啊，也可以搁点啊，搁点十克盐啊，这样可以引火下行。另外呢口酸的重点做呢肝经，那啥脚背上的呢啊，太冲行间穴，啊，如果口苦呢，啊，说明胆的疏泄，啊，不太好了，啊，我们可以呢，做脚背上的呢胆经，啊，足临气 和下溪穴的按摩。 哎，对对 对, 对， 嗯， 啊，这不就行了吗？是吧？哎，从这个我们谈到呢是综合的方法，综合的方法啊，我们简单呢就把这个呢，这个到了这个季节。哪些系统的病啊比较多见啊，我们说了呢第二个啊就胃肠疾病啊，又衍生了许多其他的常见的临床症状，也顺便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同时呢也把一些简单的方法啊告诉大家，好不好？ 好， 咱们下来接着说吧。接着说呢那就是啊风湿啊关节病了，这个天一凉啊，我们就是没有关节病没有风湿病，我们大家都会感觉到什么，天一凉是不是关节比较僵硬？ 对，发紧发僵， 哎，缺乏灵活性了， 嗯， 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寒则收引啊，就是我们原先说过这个啊，缺乏它的柔韧性灵活性啊，你再加上呢你有风湿啊，关节呢有毛病，我想这些临床症状就更加突出严重。 对，尤其在天冷的时候哈。 是不是？ 嗯。 这个呢我们曾经啊跟大家说过啊，这个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患者啊，我们这个也专题做过专题的讲解，就是什么病应该什么时候去治，什么时候去调， 什么时候去维护，什么时候去保养。 这个还真得啊，应该明白一些。你像风湿关节病这个啊，冬天它不是治疗这个病的好时机，是不是啊？ 对 啊，这个我们先给大家强调。那什么时候是好时机啊？得在你阳气啊上升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借天时啊。阳吗？阳是什么呀？啊，阳是促进血液循环的动力啊！啊，我们为什么出现啊脚凉啊？一摸膝盖冰凉啊，一摸这个腰啊凉的啊，有颈椎病一摸这脖子也是冰凉，是不是？ 就是体内的阳气不足。 哎，作为气血来说，它动力不足了。 嗯。 啊，这些呢，外界的自然界的这个风寒湿。啊，侵袭了我们这些啊关节部位啊，阻滞了啊气血的通道啊，所以呢你一摸是凉的，你这不就清楚了吗？啊，你如果受了寒邪啊，已经侵入到我们机体，我再遇见天凉的时候，那就更加重了。这个道理说的简单吧，啊，就非常简单了。所以这时候啊，我们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给大家讲 啊，夏天要通阳啊，要助阳啊，打通督脉啊，等等这些，啊，目的就是接天时，啊，所以这时候，啊，我们说了这个关节怎么办？不是治疗的，啊，好机会，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就是一个保护， 嗯， 啊，怎么保护呢？就免除他再继续受风寒，啊，就是这个，啊，主要是这个，啊， 冬季主要是防寒， 防寒， 嗯， 是吧？所以我们就是过去也说过，啊，一到冬天啊，什么人啊，什么体质的人难受啊，是不是？那就告诉大家，阳虚的人，哎，体内有风寒湿邪的人难受， 对， 是不是？这个我们都提前都说了。所以在这时候啊，因为寒则收引嘛，啊，热胀冷缩嘛，所以你这时候清除体内的风寒湿是非常困难的，那是不是啊？所以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患者，你要知道啊，什么病什么季节啊，用什么方法啊，你把这个规律掌握了啊，那么对我们身体的康复那非常有益。你说你这时候大冬天治风湿病，是不是？这个 就不是个时候， 这真是不是时候， 嗯，它不是治疗的那个最佳时候 啊。但是我们讲为什么说呢？啊，我们讲到这个时候啊，四大系统的疾病比较加重啊，就谈到了风湿关节病，是不是啊？嗯，这方面我们主要做一个提示吧。啊，大家一听，哎呀，挺失望的，是不是？啊，我现在呢关节正疼啊，是不是？哎呀，就想有没有好办法，是不是？哎，能够减轻痛苦啊。这个我们说啊，不能彻底治疗啊，不是治疗的好机会啊。但是不代表呢，就是没有任何方法了。 对， 一个主要方法呢，别再继续啊感受风寒了，是这样的。另外呢，我们呢怎么去啊重点的呵护啊，注意这个目标啊，在这个季节里就不让它加重。 第一，在冬季不要再让关节病加重了， 别加重， 嗯， 是不是？你说不是好时机怎么办呢？我们这问题可以放一放啊，是吧？哎，别让它加重啊，让它稳定住啊，只能是这样办啊。说你呀，那就得加倍小心，加倍注意了啊。第一就是防寒， 嗯，防寒保暖的问题， 对，防寒。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方法啊，你比如说泡脚啊，你现在就可以泡啊，一天可以泡两次啊。另外呢，你还可以按摩呀，啊，做些啊室内的活动啊，比如说呢，啊，我们可以呢，啊，敲打敲打，按摩按摩呢，两腿侧的什么风市穴，是吧？ 是的， 风市，哇，一呢很痛，对，啊，这是治疗呢，对我们的夏日的风湿啊，起到啊康复，啊，这个作用是不错的，是吧？啊，你比如说膝盖，哎呀，疼得厉害。啊，我们可以按呢膝上两点， 嗯， 啊，膝上两点，啊，还有呢，啊，那就是膝盖两侧的大筋，啊，一边一个大筋，啊，去按摩这个，啊，另外呢还可以按摩，我们也讲了，啊，哎，昨天讲的是前天讲的，我们说这个昆仑穴，昨天说了吧？ 说了， 哎，昨天就提到这个问题了， 嗯， 是吧？昆仑穴。啊，我们再讲到什么呢？这个小腿啊，两侧啊，沿着胫骨往两边去按摩啊。我们说的一直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内太溪外昆仑啊。这个昆仑穴啊，它是呢膀胱经啊。我们这里边再强调一下的啊，这个膀胱经的经气，它有一个什么？啊，作用就是护表啊，这点上啊，这个提醒大家要注意啊，它有一个护表。什么叫护表的作用？就是呢，我们身体啊，置于大自然当中啊，那么说呢， 这个体内都有自身的一个防卫系统啊，就是你有感觉到的有感觉不到的，是不是啊？那么膀胱经的精气啊，它所谓的护表就是呢给我们身体啊设置了一道啊防线啊屏障，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护表啊？有一个屏障，就是精气膀胱精气啊比较足，这些风寒湿不容易啊侵入我们的机体。哦，我们就明白了啊，这还是说的练内功吧，是吧？肾与膀胱啊相表里啊，是吧？一脏一腑啊，是吧？一阴一阳啊，那这个呢，就和我们肾的功能，哎，为什么冬天养好肾呢？实际上呢，这个肾脏啊也会影响膀胱啊，膀胱呢啊，膀胱经也会影响了这个肾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哦，又明白了啊，就是肾。啊，和膀胱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我们讲了很多阴阳，大家都有时候啊觉得哎呀学这中医太难了，是不是啊？在这儿冬季养生你就记住啊，肾哎作为脏啊，凡属于脏都是为阴啊，属于腑啊，这个腑呢就是膀胱啊，肾与膀胱相为表里啊，这是一表一里一阴一阳啊，一脏一腑啊，在它的经络上是一内一外，哎，我们就讲全了哦，大家知道哦啊，这个昆仑穴是在什么呢？在我们这个外踝骨的啊这个尖儿和呢我们腿后面这个大筋，哎，它的二分之一处啊，从踝骨尖儿到后面大筋。啊，正好中间这个位置啊，就叫昆仑穴啊。我们经常啊，特别是泡脚以后啊，去按摩这个昆仑穴啊，就起到了增强膀胱之气啊，增强膀胱之气，疏通膀胱之经啊，就能够起到啊预防的作用，你就起到一个什么康复的作用。 嗯， 这个我在这个黑龙江啊，佳木斯。啊，有一位女性朋友，她就是风湿啊。我说呢，她问我怎么办呢？啊，我说你就坚持泡脚啊，就做这个昆仑穴的按摩啊。她做的特别认真啊，但是呢，做的有点劲儿大了。怎么劲儿大了呢？啊，人都恨病吃药，她是恨病按摩，结果把这个昆仑穴啊给按摩呢脱了皮了，是吧？哎、啊，最后养了两天又接着。啊，最后居然这个关节病好了啊。他说这个方法还分解非常简单，但是呢你必须得认真做，而且需要一个坚持。 嗯，就是通过按摩这昆仑穴、 啊、 不断的提升这个膀胱经的护表作用。 对，另外呢通过这个可以疏通经络嘛，是吧？疏通经络啊，也达到了对你这泡脚本身它要去风啊去寒的、啊、去湿啊，是吧？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呢。 嗯， 啊，这样的作用， 方方面面的综合作用 啊。它还有个解痉挛呢。像我们疼的时候，是吧？呀， 就是痉挛。 有人一夜凉了以后抽筋了， 对， 是吧？哎，抽筋。所以这一个泡脚啊，啊，这个作用的很多的，啊，如果特别是啊，泡脚再加上按摩，你看。这个叠加起来的效果，那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啊，而是大于二，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这方面啊，我给大家说说啊，这是我们说的运动系统，是吧？你比如说颈椎病， 嗯， 啊，我们谈到了，您出门必须把脖子搓热了啊，不是说我搓了还不行，是不是？把它搓热了啊，把气血调动起来。然后呢再胃不炎了啊，是不是这样？ 是的。 哎，这个腰呢，是吧？这个腰我们可以呢啊经常活动啊，这个经常活动、啊、而且呢这个腰啊，很多现在年轻人一看都露着 前面露肚脐儿，后边露着腰，啊，这个玩体型了，玩造型了，将来到老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特别冬季啊，外面气候凉，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腰啊保护好，是吧？不要让它着凉，是不是？啊，另外呢，你这个腰椎的病，我们也说了，手指操里边就有啊， 对 吧？你比如你腰椎疼、颈椎疼， 嗯， 我们按小手指，啊，小手指这一侧，啊，是不是啊？啊，腕骨可以治颈椎啊， 嗯， 啊， 后溪可以治疗腰疼， 哎，腰椎啊， 嗯， 引起的腰疼啊，啊，这都可以，是吧？方法很多啊，你比如说你肩周炎，是吧？我们还可以做八斜呀， 对， 啊，是不是啊？ 嗯， 这样呢，我们做一个维护吧，啊，等到呢来年。随着气候阳气的上升啊，这时候我们借天时啊，再采取啊，这拔罐啊，啊，去刮痧呀，是吧？ 对， 这些方法。但是这个冬天啊，凡是啊有一个许多人呢在这个康复啊关节病有一个经验，这个我也把这个大家所认可的这个经验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啊，什么经验呢？他说哪哈这个关节部位，哎，发现了，嗯，有症状了，或者疼啊，或者胀啊，或者酸呐、啊，或者活动啊，发皱啊，什么经验？就是经常活动的， 就是哪一个关节不好，你就勤活动哪个关节哪个部位 啊。有的人说，哎呀，一活动疼，对，人家告诉你了，是吧？越疼，你还越得坚持活动，活动开了。那就不疼了，那就活动就通了呗，是不是？ 是的。 通了以后呢，通了它就不疼了嘛。 对，通则不痛嘛。 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啊，那可能是需要的有点毅力啊，要一个坚持，咬着牙关吧。就像有人胳膊抬不起来了啊，有人介绍经验，你在你们家墙啊，是吧？哎，捋了捋墙啊。这手指往上走啊，能走到多远呢？你画一个道啊，明天你再接着走啊，你看在这道高一点，再慢慢的，哎，你这胳膊就伸直了，呵呵，这经验确实不错啊。就说呢，我们很多啊关节部位的啊，那么说呢，实际上我们就运用多活动啊，流水不腐，户枢不蛀啊，这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往往越疼他越他怕疼，他越不活动，所以越不活动啊，他循环越不好了啊，气血也不周了，经络也不通了，所以呢逐渐要加重，是不是这意思？ 对， 越疼越不愿意动， 越不愿意动越得动。 哎，你看， 嗯， 啊，越不疼越呢疼啊，越不愿意动，越不愿意动呢越疼，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病情就越来越重。 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圈套，咬紧牙关啊，一定要多活动。本身就是因为你不活动，活动的不科学不到位啊，所以产生这疾病，是不是啊？ 对。 哎，所以我们呢还得呢这个用运动的方法啊，运动的方法也是我们提倡的，是吧？非常自然的方法， 嗯， 啊，是不是啊？嗯，得多活动。这个关节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是吧？这个将来在夏季养生的时候，特别是随着天气转暖的时候，啊，这时候呢，啊，我们作为一个重点，现在我们就多保护吧。嗯，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吧。啊，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

4009196686，祝您抢定成功。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这样